间二十点整，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，曾欣喜过，也曾寂寞的忧伤过，曾憧憬过，也孤单的迷茫过。夜色再次来临，音乐已经响起，让心事在这里停留，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。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.6。 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由北京天骄盛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、台湾票儿音乐、北京缺市改天换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、天下吉声杂志联合打造。 你好，欢迎你来收听14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。我们的节目在全国百家华语广播电台播出，问候到每一位朋友，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接下来为您揭晓内地榜的排名，第十名是一首新歌进榜，铺渡娱乐 MOI 组合《整个世界》。 想你悄悄入睡，梦里悄悄谁，妈妈看着你的存在，无法控制这颗像一只扑通的心，就让全世界全世界全是你。 I just wanna be with you， 新晋的少女团体 MOI 由五位女孩组成，她们分别是勾勾、司仪、寇一、子妍还有王婷。首发的这首单曲叫做《整个世界》，甜美的告白那个对的你。歌曲延续了 MOI 的整体风格，曲风轻快又明朗，快节奏的递进极具有代入感，整首歌曲都洋溢着青春的朝气与美好。五位美少女活泼可爱，默契感十足，甜美又极具有辨识感的嗓音，展现实力的唱功。MOI 组合《整个世界》跳空进榜第十名，得票555票。第九名，华纳音乐关喆《足矣》。 无声无息，改变人思绪，习惯了。想为梦努力，成了妄想痴心。世界从不尽人意，将心相通的失意， 学会是 让那颗执着的心，还是想伸手把梦抓紧。 渴望能够被证明，这么

我们都是自己命运的制造者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和执行者，同时也是自己行为的承受者。我们对生命只有使用权，而不是所有权。要相信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的道理。在快乐幸福的时候，要有一颗感恩的心。这是来自韩风演唱的《知足常乐》，上榜九周，得票997票，上升两位，来到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4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，恭喜辽宁文娱文化孙雨赛《戒不掉》。 我想你不会知道，逞强只是脆弱的外表，所以你安心走掉，我承受煎熬。这场雨下的刚好，眼泪悄悄淹没在嘴角，终究没有再遇到，撑伞的主角。 这是来自孙雨赛演唱的《戒不掉》，这首歌曲呢改变了孙雨赛以往调皮可爱的风格，而是选择更加成熟伤感的曲风，并得到诸多圈内外好友的认可赞赏。青涩的岁月常常是人一生当中最缅怀的岁月，未必都是蜜树浓荫的青粉记忆。唱歌的人诉说着自己的故事，听歌的人在故事里找到了自己。孙雨赛《戒不掉》上榜14周，得票1029票，上升一位，夺得第147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冠军。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微信公众号了。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港台榜再会。 戒不掉你的拥抱，戒不掉的是你在我生命烙下的心跳，戒不掉你的依靠，戒不掉无可救药，多少次想戒掉，多少次徒劳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得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如果在5秒内听完《春之声》圆舞曲，是这样的。如果在1秒内听完《春之声》圆舞曲，是这样的。哼哼，什么都听不到了吧？有时候，欲速则不达。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，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。

上最后唯一的红色高跟鞋。 北京时间21:00